I'm here for you, no.

magic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invite the feeling. Just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Tell m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视线支配火种你的敌人天，世界该怎么冲锋，只有决定人才懂，该进攻还是防守，管他的，紧紧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就像从来没有没经过糖果的顽童，有一点害羞，却又控制不住想 谁都不想要后退。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眼前未知的去路，我不会感到孤独。当我看不清，感到迷糊，脑袋浓浓雾里迷了路，我不曾感到无助。因为我清楚，他会默默付出，因为心深处他会给予援助，跟随他，他是轻盈的腹部，就能够在这世界立足，不要求回报，陪着赶路，长夜也感到幸福，跟随他，坚定自信的记录，就能够离梦想进一步去实现。